北京时间22点整，未来的时间刻度982，下一秒就是未来。 北京青年广播活力调频，活力调频 FM 98.2兆赫 ，AM 927千赫，聆听未来，生而不同。 晚上10点，天津。摩天轮亮起，比童话更美的是我们相信童话。 我是杰克唐，这里是10点拿录机，请留言。 你最近好吗？ 10点拿录机，把你的心事酝酿成诗。北京时间22点01分18秒，您正在收听收看的就是十点答录机。你好，我是杰克唐，又见面了。今天是周日的晚上，照例有一个小时的时间可以和你互相陪伴。看到了很多已经在直播间守候的朋友，比如景文的唯一，来得很准时嘛。还有很多新朋友进入了花椒的直播间，比如在水一方，在水一，还有写珊瑚，爱恨永存，春妖，时尚潮流，小明等等，欢迎你们来到十点答录机。今天是话题时间，对，因为昨天是讲故事，所以到了周日的时间，就让我们一起来动用理性的部分，或者说呢，我其实更期待你们的故事。昨天景文的唯一有在我们的聊天当中透露了自己一点点小小的心事，不知道今天的他是否还愿意讲更多。还有包括你，如果你有什么想要和我们分享的，都可以在下面留言。有几种方式可以找到我们，比如说你可以关注我们的微信公众账号关爱青年计划，在上面找到我们，或者呢，你也可以在花椒上搜索十点答录机，和我们的节目同名，就可以看到我们直播间的场景了。那今天我们的主题是什么呢？在这里，时间之间，好像时间是一个亘古的话题，而时间本身就是一种具有亘古性。而且很神奇很奇妙的是，时间其实是不存在的。所谓的不存在，并不是说它真的不存在。我们知道我们从哪里可以看到时间，比如说我们现在会说现在是北京时间22点03分29秒，这些时间的流逝无时无刻的不在提醒着我们时间的存在。当我们和某一个人约定了某一个时间在某一个地方见面的时候，我们也知道时间是在一分一秒的流逝，并且我们会在那个约定好的时间出现在约定好的地点。所以时间是存在的，不可否认。但为什么又说时间是不存在的呢？因为时间不过是一个概念。当假如说突发奇想，世界上所有的闹钟还有表还有所有的计时器全部都取消了之后，我们没有人会知道一个确切的时间。但是可能有所谓的生物钟吧，所谓的生物钟会告诉我们在什么样的时候大概该做什么样的事情。而现代文明又让我们要争分夺秒，对于时间的一分一秒都要计算得精精准准，才可以去完成我们在现代社会的各种任务和角色安排。所以说时间真的很奇妙。于是我们今天要聊的就是时间之间。有人说时间是解药，有人说时间是一把杀猪刀，时间真的是很多样， 在每一个人的眼中都会有不一样的答案，所以我也想听听你关于时间的解释。时间会让你愈加的思念一个人呢，还是会淡忘某些事呢？请问的唯一说，对，非常对。所以是刚才哪句话触发了你呢？真的，时间过得非常快，转眼已经来到了我们十点答录机第一首歌的时间。有的时候我们总说要争分夺秒，但有的时候也许只是要闭上眼睛，且听风吟，待时间飘过。 突然落下的夜晚，灯火已隔世般阑珊，昨天已经去得很远，我的窗前已模糊一片。放开我的手，怕你说那些被风吹起的日子，在深夜收紧我的心。 风吟来自朴树，听到了余音才可以把音乐缓缓地拉下，因为哪怕是在最后的那种余音绕梁的震颤感，也依然体现了时间在上面留下的痕迹。景文的唯一说，时间过得真快，能够忘记一些事情，还记得一些事情。我想那些能够被你一直记得的事情，是因为他们真的很重要，所以经过时间的沉淀还能够留下来的人和事，应该就真正的在心目当中占有很重要的位置吧。当然 有一些事情就算是表面忘记了，其实他也从来没有离去。哎，好像是类似于那种宫崎骏的各种名言警句系列当中有这么一句话，好像印象还蛮深刻的，大概说的是有些事情不是我们忘记了，而是暂时想不起来。好像听上去像一句废话，但不是的，随着时间的推移，很多被我们淡忘的事情，可能是我们刻意的压抑在心底当中不愿去提及，但是随着时间的推移，那些重要的会慢慢的浮出水面。景文的文艺好捧场啊，不管说什么都对对对，是是是，没错没错。所以你愿意继续来讲一讲你的故事吗？好像刚才有看到了女神这个关键词，一天天一年年过去了还想着自己的女神，证明你是一个长情的人呐、啊。嗯，长情的人也就是意味着时间在你身上的作用是多还是少呢？继续来听歌。有的时候当我们想念一个人的时候，我们真的应该要去感谢星空，感谢蓝天。因为突然想起来一个漫画当中的一句话，如果这个世界上没有天空，我要对着哪里发呆呢？我是杰克唐，这里是十点答录机。 请留言。 你最近好吗？ 十点答录机，把你的心事酝酿成诗。这里是渴望把你心事酝酿成诗的十点答录机，我是杰克唐。刚才的歌 Thank you stars， 谢谢你星星。对啊，因为有星星，所以当我们仰望星空的时候，我们会想象那某一颗就是我会思念的那个人。刚才景文的唯一说，想问一下，如果喜欢一个人，你要怎么去做呢？然后后面还补了一句，问题越来越多。并没有啊，我想你的问题可能也是很多朋友共同的问题。所以其实杰克唐的十点答录机，杰克唐的故事盒等等等等，其实都是为了和大家呈现一个轻松的舒服的空间，就好像老朋友聊聊天。我们今天虽然聊的是时间，但是在这个过程当中，其实和时间有关的话题有很多很多。如果喜欢一个人，时间又可以给你带来什么呢？随着时间的推演，你对他的爱意是越来越浓，还是觉得渐渐可有可无？这些都是试炼真心的标准。而如果喜欢一个人，到底应该怎么去做？似乎从昨天开始，景文的唯一就开始对这个问题有点苦恼。我想，如果要对一个朋友说的话，我应该会先问问你，你觉得你对他的喜欢是一时的冲动呢，还是经过时间的考验，真的有那种心动到不可自拔的喜欢的感觉呢？然后我还想问一下，你又怎么去看待他对你的感觉呢？喜欢一个人可以分很多种情况，有的是两情相悦，有的是暗恋，有的是时机未到，有的是暧昧不清。不知道景文的唯一属于哪一种？看到了在路上2016的报道，也看到了很多新朋友老朋友进入到了十点答录机的直播间。再次跟大家说一下，找到我们的方式很简单，比如你可以关注我们的微信公众账号关爱青年计划，或者呢也可以在花椒上面搜索十点答录机，和我们的节目是同名的，就可以看到我们直播间的各种各样的角度，有这个角度，这个角度，这个角度，还有这个角度。刚才有人看出来我们现在是在电台直播，对，这个大全景就能看得出来了。然后在这个全景当中所出现的各种道具，会让你一下子拉回到最复古的那种广播电台的状态。其实看着这桌子上的一切，你仿佛就能看到时间的一个编年史，一个黑胶唱片机，一个老式的复古台灯，旁边呢是象征着新时代的广播新媒介的摄像头。对，时间它不是一蹴而就的，而是在一点一滴当中慢慢的发生变化。我们有的时候总是会感慨，有的时候甚至于会怀旧的复古的想要说啊，还是过去的日子好。其实哪有什么好与坏呢？哪有什么过去和现在的比较之说呢？时间之间也不过是从天真无邪变成了天真有邪。天真有邪未必是一个坏词哦。有的时候那种所谓的邪气，会让人觉得是一种幽默感，而那种幽默感是笑对这个世界残酷时的一抹云淡风轻。希望所谓的知世故而不世故吧，来自林宥嘉。 已经不能用单纯的语气再唱情歌，虽然表面上我还是完整那个我，可是身体里有个什么一辈子破，星星悄悄陨落，爱情的神奇已无比快乐，就难过会撒谎之前有句话再不说，让你 旭日送的掌声，也谢谢金色年华的关注。王美娟非常乖巧的嗯了一声，还有在路上2016看到你的留言，很舒服很贴心。 有种江山名叫巨龙 来自林宥嘉，天真有邪。看到了 Marco 余香，我也要做播音员，这是哪个广播呀？您正在收听的就是 FM98.2 北京青年广播的十点答录机。我是杰克堂，这里是十点答录机，请留言。 你的心事酝酿成诗。看到赛路上2016说，哎，今天的天气好像很适合小柯的那首歌《北京爱情故事》。哈，好像我觉得每一种天气，每一天都可以适合爱情的发生。刚才看到了 Marco 余香，太荣幸，希望你有一天真的可以跟我成为同事。这么说也不是没有缘由的，因为其实我第一次坐在教室当中上高中的时候听广播，就有这样的一个心愿，希望有一天可以戴上耳机坐在直播间里给大家分享自己喜欢的歌曲。想象一下那样的画面，就觉得好像学习起来都有了动力。不知道 Marco 余香现在的你是在做什么，是学生还是已经工作了呢？不管怎么说，哪怕只是在今天晚上22:26的20秒有了这样一个小小的念头，一定要记得给它浇水施肥，因为有一天愿望真的有可能会实现。就好像我想起来上高中的时候，那个时候特别喜欢的一首歌，今天就又有机会给大家播放了。我记得当时正在上午自习午休，我趴在桌子上戴着耳机，那个时候在播什么歌曲排行榜还是什么，耳边就响起了这首歌，然后开始喜欢上了这支组合，来自龙宽九段。而这首歌也伴随了我的青春记忆。故事的话留着一会儿再讲，我想发表的感慨也无非是关于时间之间。 没有合适的机会，也不善用语言表达，你曾经是我的亲人， 在这我必须要回应一下，陪伴是最长情的告白王，怎么都不说话。刚才那首歌好像非常非常有趣的回应了你啊，天生就不爱说话。当然不是说我们直播间里的朋友们，但是很有可能跟你一样都是陪伴的长情告白王。忍不住想跟着唱起来，因为这首歌真的好喜欢。你可以把它听作是关于爱情的，也可以把它听作是关于亲情友情。没有人会像我一样，来自龙宽九段。 会像我一样需要你？你呢？有没有这样去向一个人告白呢？比如陪伴是最长情的告白王啊！您正在收听收看的就是十点答录机，而我是杰克堂。我是杰克堂，这里是十点答录机，请留言。 你最近好吗？ 十点答录机，把你的心事酝酿成诗。欢迎回来，北京时间22:31:52，您正在收听收看的就是十点答录机。你好，我是杰克堂。 Marco 余香原来是做广告销售的啊，在下雪天的时候听广播。你那边已经下雪了吗？哇，所以你在北京还是啊？对，你肯定不能在北京，因为今天的北京没有下雪。谢谢陪伴是最长情的告白王的关注。潇潇说，时间是心结，陌路后的相逢。嗯，单单只是两句短短的句子，却觉得潇潇的背后有千言万语，有很多的故事还没讲完，未完待续。我想说，时间是心结，时间是良药，时间是毒药，时间是杀猪刀，不管是什么，时间似乎在每一个人当中的分量和形状都不太一样。对于每一个人或者某一段回忆来说，它的作用也完全是不一样。时间是青春岁月里的免费饭票。关于时间的名言警句还真的是不少呢，仔细想想看，有鲁迅的那种愤世嫉俗，或者是啊，抓紧一切时间，浪费时间就是慢性自杀的这种说法。当然也有想和你虚度时光的那种安然自得。景文的唯一说，还是在这里好像能把自己的心里话说出来。太好了，希望十点答录机可以给你提供这样的一个舒心的、安心的场景和场所，让你可以有这样的时间，这样的闲情，把你的故事和我们分享。而在这之后，也希望大家的陪伴，或者说啊，可能是一些支招吧，可以对你有一些作用。就算没有的话，其实就当是朋友之间的聊聊天也好啊。啊，看到了很多朋友的留言。嗯，果断收藏那些看似小众的歌曲，更动听，更有共鸣感。是的，我其实也是算是一枚小众歌曲收藏者。我记得之前做的一档节目当中，有专门的一个部分就是主播私房歌。所谓的私房歌，就是可能平时不太会在商场或者是各种各样的店铺当中会听到的红遍大街小巷的歌，但是这些歌又真的值得被听到。尤其作为一个音乐主播，好像就似乎觉得自己像一个挖掘机，或者是有这样的一个责任一样，希望那些被认真做出来的好音乐能够被你听到。陪伴是最长情的告白网，第一次玩花椒喜欢上了交通广播主持人，时隔一年又回来了，竟然认识了你。哇，也算是一种缘分呢。交通广播，嗯，我也曾经有主持过，但是现在我们听到的调频来自 FM98.2 北京青年广播十点答录机。没有换主播，布丁布丁，对，要和大家简单的介绍一下我们的节目。我们的十点答录机从周一到周日每天365天，每天不打烊，只是在周一到周五的时候，是一个帅气的男生周准来和大家分享好听的音乐和心事，而到了周六日呢，就换成女生视角，杰克堂，也就是我，在下面写的名字，和大家一起聊聊天，听听歌， 更像是周末的一种小聚的状态。希望你可以在这里畅所欲言，就好像景文的唯一一样，还等着你讲故事呢。啊，谢谢亭亭玉立的关注，还有谢谢大菜啊大来，不好意思，送的桃花，谢谢你的关注，谢谢布丁布丁的掌声，还有很多新进入直播间的朋友们。Be my guest, be my Valentine。 Won't you be my, won't you be my, won't you be my Valentine? Because I adore you, I'd give anything for you. You make me smile, smile, smile. And when I'm around you, things kinda get hazy. Because I am crazy, crazy for you. I cannot describe it except that I'm in love. Yeah, I'm feeling feelings, feelings for you.True, I will stay true, I will stay true, true to you. From the day that I met ya, I couldn't forget ya. You're stuck in my mind, mind, mind. Every time that you laugh, every time that you smile, my heart it melts. I can stay here a while, and it's pure satisfaction. The kind of attraction, chemical reaction I have in my heartTo the world, my love for you, the irresistible love that I'm falling into. Life is wonderful 'cause you shine through. There's no one that makes me feel like you do. And I will sing because you're beautiful in all that you are. Like a clear night sky, graced by a shooting bright star. So won't you be mine? Be my Valentine。 我是杰克唐，这里是十点答录机，请留言。 你最近好吗？ 十点答录机，把你的心事酝酿成诗，陪伴是最长情的告白王。北京的广播真好，来自北京的频率，来自北京的频率，你接收到了吗？我爱的人就在北京。嗯，因为一个人爱上一座城，这话真的是一点不假。因为一个人爱上了某段回忆，某段时间，也是完全有可能的。因为一个人在很长的一段时间当中看到某一个场景，就会不由自主地想起它。这些都是时间带给你的烙印。所以啊，每一个城市都是有故事的城市，每一个城市的角落还有新鲜的故事正在上演，未完待续。所以我们只是截取了其中的一个片段，而这个片段当中，在此刻，在这里，是由你、我、十点答录机组成的片段。这么说来，我们是幸运的，因为在这里，我们遇到了彼此。您正在收听收看的就是十点答录机，而我们今天的话题，时间之间。时间带给我们的，有沉淀，有心焦，有思考，不管是哪一种，我希望最后沉淀下来的、留下来的都是美好的。 因为刚才景文的唯一，还有包括陪伴是最长情的告白王，似乎都有属于自己的故事要讲。我们每个人都有一个人想要去喜欢，希望去原谅。时间可以让我们渐渐地去淡忘，时间也可以渐渐让我们抚平那些伤痕，试着去原谅。 我曾经不断去想象你会单独在我身旁，但终究是梦想，大概放在天堂，有点距离才有美感。你给了他一个肩膀，也给了我一点希望。同一片星空下，三人同时飞翔，还没起飞我已摔伤。爱是不能够回头的流浪，你为什么开了这一扇窗，让灼热烈阳将我晒伤，不晒 说这首歌真好听。还有看到潇潇说很好听的歌，我们都需要时间的原谅，只是不要等得太久。陪伴是最长情的告白王，你的故事我需要配上一点音乐。我和爱的人相守三年， 我们最长的分开时间是一天，就是那天我们说再也不要分开了。可是现在我们却要一个月甚至几个月见一次，这就是时间的改变。我想告诉你，告白网，你看到了时间的改变，所以你会看到它的再次改变。因为时间是流动的，所以人事物都是流动的。哪怕现在的你们是一个月甚至几个月才可以见一面，但是我相信时间还是会推进。也许时间的推进会把你们的距离渐渐再缩回来，渐渐地把你们两个人的心也推得越来越近。时间到底会改变什么呢？时间到底是否会如我们所愿的朝着我们所期待的方向去行进呢？我们没有人可以拉住时间的脚步。就好像刚才在路上2016所说的，我们都是追赶时间的人，时间匆匆地过，而当下就是最好的时间。所以我想这就是关于时间最好的答案吧。景文的唯一我想说的话都被你们说了。其实我想希望十点达路机不仅是一个你我之间的交流平台。我看到大家在留言板上的互相的倾诉，互相的安慰，互相的吐露心事，会觉得特别好，好像真的是身处在不同时空的几位好朋友一起聊聊天，听听音乐的感觉。布丁布丁说现实的残酷，现实是很残酷。有的时候我们不得不去说人生真的很难，但是我们也可以拍拍身上的土再爬起来说，但是我不怕。加油各位，明天会更好。这是在路上2016对大家鼓励的话。看着大家的留言好像已经念不过来了，但是我想在音乐当中我们每个人都会有心有灵犀的感觉。不管你在哪里， Wherever you are， 或者你要去哪， Wherever you go， 希望十点达路机真的可以成为你的心灵驿站，让你可以暂时安放。 An hour away from home And time's never felt this slow It feels like a week agoI bet you went back to bed My pillow beneath your head Repeat the last words I said I miss you You're all I need So fall back to sleep Wherever I go, wherever I'll be Oh, I just hope that you're thinking about me that you don't tell my love and feel lonely. Wherever you go, whatever you see, you're not alone, you never will be. Oh baby, just know, wherever you go is where I'll be. Oh baby, just know, wherever you go is where I'll be. Wherever you go.嗯，这个乐队的名字也很可爱，叫 A Rocket to the Moon， 一个要上月亮的火箭。你的航海 ，Hello， 来晚了？没有没有，刚刚好，所有的时间都是刚刚好。而且最重要的是，你还赶得上我们的晚安哦。看到很多的朋友的留言，真的觉得很开心，好像在这一个小时的时间。虽然时间并不长，但是可以给大家的心灵暂时做一个心灵 SPA 也很好啊。陪伴是最长情的告白王，在这里真的很舒服，没有工作的压力，没有生活的烦恼，大家素未谋面，却都表达自己最深处的想法。景文的唯一，还有刚才看到了潇潇，还有2016，都在为明天的自己加油。就让我们在睡觉前忘掉所有的烦恼，好好睡觉，期待明天，开启新的一周。可以借用一下在路上2016你的话吗？因为我觉得这真的是一个很好的总结呢。今天的十点达路机的时间，我们今天聊的是时间之间，所以最后也要收尾在时间上。时间过得好快，转眼到了该说晚安的时候。不知道在这样的话题当中，你回忆起了什么，回忆起了谁？而关于时间，你是更爱他多一点呢，还是无奈多一点？不管是哪一种，都希望你可以暂时抛开所有的烦恼。当然如果有一些美好的片段钻入到脑海当中，可以继续抱着他，相拥入眠，让他成为梦中的延续和片段。比如告白王，我这么叫可以吗？还有景文的唯一，在路上2016，潇潇，刚才看到了 Clara 小 C 啊，你的留言刚才被刷过去了，但是突然看到你觉得好开心，因为很久不见了。还有孙小果，我看到你在潜水。很多不管今天是不是有冒出来说话的朋友们，还是更希望安静的陪伴在十点达路机的朋友们，各位晚安。最后一首歌，这首歌的名字就是我要说的话啊，但不是全部，因为这首歌叫晚安姑娘。当然除了姑娘还有小伙子们，晚安十点大陆机的朋友们，让我们下周六再见啊。别忘了周一到周五也照样进行，只不过是一个帅帅的男生周准就是了。我们很快就见，晚 姑娘，你头也不回地往前走。月亮下的城门，站在路边的姑娘，卖花的小孩，叔叔，买一朵吧。你是要这样飘荡什么地方，这里也曾是你落脚过的地方。忙碌的人，落日下的城墙，看看远方，晚安姑娘。